大白鼻头 没有， 我也没有胡子， 有 眼睛， 听到了。 哎，对，你看我长大了。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节目呢是我们的母亲节特辑啊，马上就要到母亲节了，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妈妈说呢？ 对啊，母亲是给予我们生命的人哈，这一天的话其实应该要好好的跟母亲说一声我爱你，然后呢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这期节目让我们来献上我们对母亲的爱吧。 对，今天这个主题呢是说说妈妈做过让你最感动的一件事儿。看看都有什么。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也是特别切题的一首歌，来自伊能静的妈妈是超人，还有一帮这个小朋友和他一起合唱 啊。这个应该是一个综艺节目哈，这首歌应该是他们的主题曲了，也是很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看看这个小朋友的留言啊，他叫做孙孙孙博文，他说我最感动的就是在20多年前，我妈给了我一条生命。你知道下面还有人回复他说，为啥我是30年前的，不开心了。 你年纪比较大呗，就不要说出来了。 心疼你啊。 刘三岁这个朋友他说，我妈已经3天没动手打我了，感恩。 太感动了。 对。 哎，说的太惨了，太可怜了。 开启了甜美的战斗，就好像火星撞地球，爆炸温柔。谢谢你来遇见我，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她是超人，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她可以变身，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她是超人，她一直保护着我。我是第一次做妈咪， 我是第一次做 baby， 我们两个都哭彼此抱抱你没关系，我的超能力是妈咪，你的超能力是 baby， 我们两个都爱学习，很高兴遇见你， 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她是超人，我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她可以变身，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她是超人，她一直保护着我。 大功告成，妈妈背着出去了，要不然 妈妈。 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于安以轩的妈妈我很好。 哎，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安以轩的歌，以前都是看他演的戏。我记得我对他最印象深刻的一个角色就是仙剑里的那个林月如 啊，对，他也是通过那个角色来让更多的人知道的，对吧，就很经典的那个形象。 对，我真的是很喜欢他当时的表演。我叫孙大能耐，他说呢，小时候打我，我说你要不就把我打死吧，然后我妈就气笑了，就放了我一马，至今很感动，我妈能放我一命。 云小朵他说呢，谈不上感动，因为呢，他为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感动你，而只是单单因为爱，只是处于他爱你。 还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唯一无条件的爱你的为你着想的人就是爸妈了，我觉得再难找出另外第三个人了。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世界上能对你就是没有任何企图和不求回报的爱也只有父母了哈，尤其是妈妈给予你生命的人尤其知道有多么的不容易，所以他会那么的爱你。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爸妈打孩子嘛，就还有一个人的评论特别有意思，他叫做邹氏小姑娘，他说小时候打我，我爸呢唱黑脸，我妈唱红脸，好像每个家庭都这样，然后呢我哭着冲着我妈说别骗我了，我知道你们俩就是一伙的，然后我爸就笑场了。 好有爱， 可爱了。 Love you 28他说呢，初中的时候呢抽烟打架喝酒，极度叛逆，所有人都放弃我，觉得我这辈子完了，唯有妈妈没有放弃。有一次半夜起夜，凌晨1点左右，书桌上灯依旧明亮，是妈妈在帮我整理错题和笔记，灯不亮怕影响我睡眠，就是那一次我被感动了，我躲在被子里哭了一夜，妈妈我爱你，母亲节快乐。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故事的后续怎么样，你有没有因为妈妈这件感动的事儿而开始奋发图强， 对对对， 变成一个好孩子呢？ 对，其实 就应该会的。 嗯，很多叛逆的孩子他本质上并不坏，只是可能会缺乏一些人来真正的来走进他的内心吧，对吧？其实他们的内心很脆弱的，如果这个时候能够有人以爱的名义来走进他们，其实也是很容易被感动，从而会努力的奋发向上的。 嗯， 深的爱又开满花，我在长大，寻找另一个家，只有妈妈总在微笑看我变化，看我又一次出发，只有妈妈总在微笑看我变化，看我又一次出发。还是个娃娃，还没有学会说话，小小的嘴里吐出的第一个字是妈妈。 下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的早点回家。我觉得这首歌让人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有一种回老家的那种味道。 那是在被人们感觉一起的地方，大马路。 看一下这个朋友的留言，他叫超甜女生，他说我妈会偷偷拿我爸的手机给我发零花钱。 这个可以啊，拿别人的钱对怎么发都不觉得心疼是吧？ 爸爸一脸懵啊，我的钱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呢？ 卡卡西他说呢，高中时早上骑车上学，迷迷糊糊的，结果我撞到了人，伤得还不轻。我当时吓坏了，把伤者送去医院后，打电话叫我妈过来。本以为会挨一顿臭骂的，结果我妈过来问了来龙去脉之后，就说：“你去上学吧，接下来的事儿我来处理。”担心了一整个上午，一下课就打电话给我妈，她只是说：“你好好上课。”别担心，我来处理。以后骑车一定要注意。顿时我眼泪就流了下来。对啊，就是在你遇到这种危急的时刻呀，或者是很难处理的问题的时候，妈妈会站出来替你挡着。 对啊，妈妈就是我们的天嘛，就是你在外面捣了多大的乱子，都有妈妈可以帮你兜着。 嗯，不过虽然爸爸妈妈这样对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能这个辜负了他们，就是每一次都替他们找这么多的麻烦。 嗯， 还是要体谅他们才对。 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心宽宽，影晃晃，牵手的步履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 声缓缓，尽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下一首歌来自于李冰冰的《妈妈宝贝》。 青青的草地，蓝蓝天，多美丽。 再分享一条留言啊，我是飞天小龙猫，他说呢，我当时分手，每晚都一个人偷偷的躲在房间里哭。有一天晚上，我妈不小心走进来看见了，就说了一些刺激我的话，然后呢，我就跟我妈大吵一架。等到双方都吵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妈说，儿子呀，有什么事儿吼出来就好了。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也突然就想通了。 有的时候自己很憋屈啊，憋屈了好几天，真的是想发泄一下。这个时候有一个自己爱的人，就是妈妈这样的人，突然出来说让你释放一下吧，不要再一个人那么憋着了，其实心里会痛快很多的。 其实妈妈什么都懂哈，只是想用最不伤害你的方式来帮你去处理一些感情上的问题，可怜天下父母心了。 对，你知道吗，就是在每个孩子面前啊，这个妈妈呢都是福尔摩斯一样的人，她总是会在一些微小的细节，还有你的一些面部表情啊，或者一些情绪中看到你背后一定有事儿，而且能够试着在不触犯你的情况下帮你解决和化解这些事儿，这就是妈妈的智慧和哲学啊。 我忽然想起来我妈说过的，还是哦，对，我妈说过的一句很经典的话，她说你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放屁还是拉屎。就是自己的孩子呀，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妈心里其实都明镜着呢。 对啊对啊，毕竟是从我身体里出来的一个人啊，一部分 一个小生命。对， 下一首歌来自黄明志的《在我背后》。真的爸妈就是在你背后那个靠山是吧，在你背后的人。 对，我觉得这首歌写的也挺好的，歌词和曲子都很好，我也很喜欢。希望大家能够用心的去感受这首歌，然后呢在这个节日在这个母亲节节日里呢，表达一下对妈妈的爱啊，可以唱给她听呀，如果会唱歌的朋友的话。 对，接下来呢，这个朋友他说呢，我求匿名来分享我的这个故事啊。他说呢，我妈妈是那种很小很温柔的女人，我姐婆婆家里人对我姐不是很好，就在我妈带着我爸杀进她家，妈妈一脚踹开门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妈好帅呀。至今我姐夫都特别怕我妈。 对，这个闺女在婆婆家受了委屈对吧，自己娘家人就饶不了你。 对，不管是多么娇小弱小的看起来那样的一个妈妈，但是在触犯到自己女儿的这个利益啊，或者是触犯到女儿的，只要是侵犯到自己女儿的话呢，她都会变得很强大的。 妈 妈妈虽然很小，可能个子也不高，然后力气也很小，但是在保护孩子这件事情上会力大无穷哈，变成一个巨人。 嗯，对。 玉米酱他说呢，离开家去外面工作后呢，每一次的我觉得这个挺好吃的都会被妈妈记在心里，每次放长假或者过年回去，妈妈就会特意问我想吃什么，我都是说没有特别想吃的，但妈妈依旧会把我之前最爱吃的说过很好吃那样的东西买回来，每次都会让我很感动。 嗯，还真是这样啊。其实我妈也是，而且我会发现比如有一天我说哎，这道菜很好吃， 嗯， 我就会发现未来的一周我们家每一顿都有这道菜。 一周的话那就有点吃腻了。 对，就是吃到你吐为止，以后再也不想看到它。 其实每个妈都是这样吧，心细如丝哈，都会一点一滴的时刻注意着孩子的喜好。 忽略了你的感受， 一直都在背后默默地守着我，从不奢望我能给你什么，安静地陪我笑，陪我痛，陪我走过每个错的失败困难失落，一直都在背后默默地守着我，你的温柔抚慰着每道伤口，从来没放弃过，放开我，放我寂寞，其实我是真的一无所有，只有你爱我，只有你爱我，背后默默地守着我，从不奢望我能给你什么，安静地陪我笑，陪我痛，陪我走过每个挫折失败困难失落，一直都在背后默默地守着我，你的温柔抚慰着每道伤口，从来没放弃过，放开我，放我寂寞，我是真的一无所有，只有你爱我，只有你爱我，在我的背后，在我的背后，放开我在背后。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吴建豪的妈妈，好经典的一首歌。 对啊，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分享过这首歌，就在我们最早做节目的 前几期吧， 老听众都听过。对， 对， 就最早的那几期。 嗯。 然后我除了节目之外呢，我也会经常拿这首歌出来听，就觉得一是很感动，还有就是听起来也蛮好听的。 嗯，它那个前奏一响起，你就感觉这个眼泪都止不住的往外涌，那个气氛太到位了。 这个朋友叫做苏，他说呢，我妈妈最让我感动的事就是宠着我，给我最开明的爱，让我变成一个开朗大方的模样。 嗯， 对，这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教你教养，教你对待面对人生的态度。觉得这个也是 对 很好的。 其实有很多的父母不是说给孩子多少的金钱财富，对吧？其实一个好的家庭氛围就是孩子最大的财富了。把孩子培养的性格很好，然后呢心地善良，这样的人以后到了社会上也会很吃得开，也会拥有一个很美好的人生的。这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我觉得。 对。 啊，泡面的阳光明媚他说呢，小学一年级下很大的雨，没过膝盖的那种，我妈背着我就怕我迟到了被老师说。 嗯，真的是妈妈替你趟这个水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桥段，我记得在我上小学写作文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在这个作文的故事里 啊。对， 嗯， 是那个作文的范文大都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生病了，发高烧，妈妈背着我， 对对对， 二话不说背着我就冲出门去，然后那个脚一深一浅的现那个走在泥泞的路上，对不对？ 嗯。再说一个，这个朋友他说呢，我和我妈吵架之后呢，就会带着我去吃好吃的，都不会说道歉的，吃完这顿饭大家就和好了。还真是这样，也 是特别是亲人啊亲密的人之间，就是其实很微妙的，大家都不会说那些很客气的话，比如说对不起啊或者我爱你之类的，但是总会在一些潜移默化的行为上去表现出来。 一家人没有 没有意思的， 对，一家人没有隔夜仇嘛，是吧？ 嗯，对。 我让未来很美。 聊到这儿呢，我觉得这一期真的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啊，非常感人的节目。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聊得还正开心呢，就发现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因为聊起来妈妈大家都有很多的话想说，你看我们两个人还没有分享说自己的经历呢，这个节目就要完了。 没事，明年的母亲节我们再续是吧？ 对， 再续前缘。 大家一定要跟紧莫大人萱草呀，期待我们明年来分享一下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哈。 嗯，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如果也想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中来呢，可以在新浪微博中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把你的故事呢告诉我们，也许下期节目就能够分享到你的故事和留言了。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啦，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下周五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